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而且今天的一早上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透亮的，虽然说冷空气在这一周都会到达一个这个冬天的一个低点啊，大家恐怕也都做好了准备。 嗯 啊，这个双十一的时候恐怕没少豪购羽绒服啊，做好保暖吧。那当然在这个休赛期当中， CBA 啊也是跟我们是几天几天就会打一次招呼。最近又有新的信儿了，说首钢签下了第二外援吉布森之后啊，又有第三外援浮出水面，据说还是一位小外啊，模板是年轻版的哈德森。所以今天咱们第一个话题就聊聊这个，如果是三位小外的话，谁能真正的帮助首钢的体系呢？ 是的， 这边也有陈震问说，这信儿靠谱吗？是荒信儿吧？是不是荒信儿？今天您都得等到第三时段啊，8:10左右，我们会连线宋翔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钢目前整个的这个外援配备的情况。 嗯，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是的，还有第二个话题啊，关注到了国际足球的方面，哎，这千呼万唤解锁了， 终于解锁哈！ 是的，曼联的主帅索尔斯克亚在4-1不敌沃特福德之后，还是下课了。到底谁能接手来解决曼联的问题呢？目前是卡里克暂时的带队啊，临时带队。到底这剩下的赋闲的教练，谁的电话打爆了，谁的关机了啊？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谁能来了之后，最终是要解决问题的啊，这很关键。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北京首钢再签一个小外啊，这个是有记者爆出的消息，模板是年轻版的哈德森啊，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巴里布朗。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另外，中国男篮是举行了赛前的动员会，集训成员收获了集结函，还是满满的仪式感。 是的，美洲大陆已经82年未举办世乒赛啊，休斯敦上演乒坛老友记。 另外，我们也关注了一下今天凌晨的 ATP 年终总决赛，兹维列夫复仇，横扫了美总，两夺 ATP 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找到我们了。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一上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现在中男篮正在备战着最后阶段哈，和日本的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那在11月21号，也就是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宁波北仑基地进行了一个赛前的动员会。作为队长，周鹏和大家分享了6月份在菲律宾和加拿大的参赛体会。他说，虽然世预赛的行程很不容易，还是希望大家全力以赴，队伍也会做好细致的安排和保障，创造最好的条件，支持大家安心训练。你看，这就是队长老大哥啊，先定个调。 是的，然后呢，几位队员吧赶紧表态，就是说张镇麟也是简短的说了一下，说为国出征啊，也是倍感荣幸，肯定会和队友一起去努力拼搏。然后赵睿表态呢，作为公众人物啊，球员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郭艾伦和周琦此前参加综艺节目啊带来的争议，也是向大家道歉啊。队员发言结束之后，中国篮协的常务副秘书长徐兰、中国男篮主教练杜峰和中国篮协国家队管理部部长柴文胜分别为集训队的成员们颁发了集结函。这份集结函不仅带给队员们鼓励，让杜指导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啊。他也表示，队伍现在这种仪式感做得非常好啊。有时候呢，依然会作为球员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的那种兴奋和自豪而感动。相信不管是新队员还是老队员，现在也是如此。 就这是男篮一直有的一个传统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种大赛的赛前动员之前去发放这种集结函了。 是的， 姚主席当年也给大家发过，所以这个疫情之下又是联赛的间歇期，其实现在中国男篮也不是处在一个高峰那样的位置，所以这一份响应号召迅速的集结，其实仪式感还是做得很足的啊，也很关键。那杜峰指导也说，很感谢这支队伍啊，承担着国家荣誉，要求大家全力以赴去对待每一次的训练和比赛。 嗯， 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集结大会上，最有意思的就是，郭艾伦和周琦哈，分别是通过现场发言和信件的方式， 是 对自己前一段参加某综艺节目这事儿，还做了一个媒体把它解读成道歉，其实。是一个比较平时的一个叙述， 是这我觉得这种会啊，就是尤其是体育人聚在一块儿嘛，就是运动员聚在一块儿，还是聊得开的啊，就是说应该不会特别的官方或者说客套，还是都是心里话。 还相对是比较官方，因为毕竟是一个赛前的这种动员大会， 就是态度上不会特别的官方， 对，至少是表达一种 态度，很真诚，对， 就是我们愿意为国而征战。 是的。 那当然，周琦呢，昨天也是从澳大利亚已经出发了，前往日本，直接去跟男篮会合啊，参加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那前一天，周琦在自己的第三场澳大利亚的 NBL 季前赛里边发挥也不错，8投5中，得到了10分9个篮板、2个盖帽的数据啊。真的，周琦他在澳大利亚联赛这种迅速的融入，其实也是对中国男篮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对，现在澳大利亚有球迷啊，场边举的 King 旗 啊 ，King 已经有这个名。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过早了？有点要捧杀的意思， 好热闹，这就是 啊！再看看、啊！那中国男篮的两场跟日本的世界杯预选赛是11月27号的11点05分和28号的傍晚17点35分啊，连续两天背靠背的比赛，两场比赛都是在日本的仙台市，赛标竞技场来进行。 嗯，是的。那11月21号以来呢，据报道，中国男篮即将出征前往日本出战世预赛亚洲区和日本男篮的两场比赛。那根据现场拍摄的定妆照的画面来看，除了因伤离开集训队的麒麟和远在澳大利亚的周琦，其他14人均参加了定妆照的拍摄。本次与日本男篮的两场比赛是在11月27号、28号连续两天打完。 嗯， 因为赛程密集，加上男篮的球员们很多是有伤在身的，本次男篮可能会带15名球员出征，以应对背靠背的比赛。 嗯，所以这样的密集的赛程啊，再一次对男篮的体能还有这种伤病的恢复提出了新的挑战。 嗯， 啊，这是男篮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联赛在休赛期，但是各支队伍都没有停下自己再招揽外援的脚步。那咱们北京首钢男篮也是据有消息源透露啊，这是贾磊透露说已经签了一位后卫，叫巴里布朗，96年出生，毕业于堪萨斯大学，是一名身高1米9的后卫啊，大四在 NCAA 赛场场均能够得到12.5分、4.1个篮板、2.8次助攻和1.9次抢断，并且入选联盟的最佳防守一阵。布朗呢，有着很出色的身体素质，爆发力很好，有不错的外线投射能力。还善于给队友传球啊，模板接近于年轻的哈德森。 嗯， 哈德森在 CBA 的这种融入的程度啊，真的是好用的程度就不必我们多说了。 对，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模板的话，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据说现在正在等待工作签证和健康检查等等这些入境的手续。那如果再加上这一位巴里布朗，还有林书豪以及即将续约的吉普森啊，那这样首钢就有3位小外了。嗯，那其实现在，首钢比较缺的是那种锋线的球员啊，这个3号位、4号位的球员 是的， 有着一定的高度，或者是这种锋线类型的后卫也可以， 就是摇摆人类型也可以， 其实就是北控的那个兰兹伯格，要是能给首钢的话，其实是挺合适的。 是， 但是这1米9的这位巴里布朗究竟怎么样哈？我们稍等啊，各位一定要坚持到我们第三时段，我们会连线宋翔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的外援。 嗯，是的。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哈。2021年世乒赛将于北京时间的10月24号在美国休斯敦乔治 ·R· 布朗会议中心开幕，这将是1939年以来世乒赛首次在亚洲和欧洲以外的地方举行。这次呢，美国乒协 CEO 沈伟尼和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这两位老友也是再聚啊，一场由两国乒协携手共办的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申韵妮坚信本次世乒赛依然会小球震动大球。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啊也会在赛事期间召开。申韵妮说，我这次呢会和国梁同时竞选国际乒联副主席，那希望我们都可以选上，携手为乒乓球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贡献更多的力量。 嗯，那其实今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节点，那就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啊。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世乒赛能够落户休斯顿来举办，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他也说期待休斯顿世乒赛继续上演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世乒赛多次成为各国运动员展示自己技艺、运动精神以及团结向上进步的这么一种风貌的舞台。比如说50年前的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就联手谱写了一段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包括后来的1991年千叶世乒赛和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世乒赛上呢，韩国队和朝鲜队都组成了韩朝联队。这些呢都是世乒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些画面和瞬间。我们也期待着在休斯顿的世乒赛上，各国的运动员能够将这种友谊、这种团结、这种进步能够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告诉世界，运动的精神、团结的精神。 那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其实美国乒乓的人口比例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 是，您别看这个整体的他们的竞技水平不高， 但是民间哈还是很喜爱这项运动。 对，是的，因为经常有这个住在乡下的别墅的这样的美国居民啊，所以说他们会在地下室就摆张乒乓球台，就足球、篮球什么的可能也不好摆，所以说就是说 方便啊， 是，但是说就是也是就是自己打着玩儿啊，也没有高手就带着吧，这水平就永远停留在那个层面了。 所以互相之间的这种国与国之间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就非常重要了。 没错， 那美国乒联的主席申韵妮他也说，美国乒协的目标就是今后多办大的国际赛事，并且推广到商业层面，让乒乓球在美国既有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商业上的良性发展。那刚才子昂也介绍过了哈，这一次的世乒赛期间也会举办国际乒联的代表大会，将会产生国际乒联新任的副主席，那刘国梁指导和申韵妮啊，他们两个都会同时的去竞选。那这一次刘国梁指导竞选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并且其实美国的这种多地乒乓普及很深入的情况，也是国乒一直以来对外交流没有放松啊，一直是非常这种很无私的在向各个国家去输送着这种优秀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乒坛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如果在这个国际乒联的执委会里面没有中国人的身影，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之前呢像我们的老前辈徐寅生也担任过国际乒联的主席，后来包括杨树安、蔡振华，包括施之浩都担任过副主席的职务，所以我相信这次刘国梁主席呢竞选这个国际乒联副主席这么一个职务呢，应该是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呢也应该赢得了所有226个这个会员国会员协会的这么一个支持的态度，所以我对他的当选呢前景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也希望刘主席呢能够在当选之后呢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这种强大的资源、这种力量来帮助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11月23日至29日，世乒赛将在美国的休斯顿举行，这也是世乒赛第一次在美国的城市举行。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国际乒联曾经有意在美国的芝加哥举办一届世乒赛，但是后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不同，加上欧洲和美洲之间这个路程比较长，往返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最终呢还是改回在欧洲举行。这次休斯顿举办世乒赛呢又赶上了这个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这么一个日子，所以说这次赛事可以说是非常有 纪念意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赛事。在美国当地时间21日的下午，国际乒联、中国乒协、美国乒协也将在休斯敦当地举办一个相关的纪念活动。应该说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可以把不同国家的人民联系在一起，增进互相的了解，提升相互间的友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回想起在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时候，当时美国乒协也是在申办这届的世乒赛，包括中国也是在申办。当时在布达佩斯的体育馆里，我们看到刘国梁主席率领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和美国乒协和美国乒乓球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双方呢也是表示一个互相支持的态度。结果呢，休斯敦和成都分别成为这届和下届世乒赛的举办的城市，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在世乒赛这样的大赛中呢，曾经取得过非常不错的成绩。另外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休斯敦啊这些城市有非常非常多的亚裔华裔的这些观众，他们也是非常喜欢乒乓球这项运动。据我了解呢，其实在美国当地乒乓球赛事非常非常多，当然可能它的这种组织的严密程度不像国内的大赛这么严密，但是呢参与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大家的兴趣也是非常高，所以通过世乒赛在休斯顿的举行，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广大的在美国的乒乓球爱好者一饱眼福的同时，也能够了解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于这项运动的促进发展普及提升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今天的凌晨1点钟，2021休斯顿世乒赛也迎来了抽签仪式啊，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项目的抽签结果都出炉了。刚才也有家里人啊，马路口说看了一下这男单的抽签，太抓马了，确实挺抓马的啊！你真的很意外，国乒的樊振东、王楚钦、林高远和梁靖昆都是抽到了上半区，而下半区呢是周启豪孤独地待在那儿，这个结果对国乒来讲可以说是一个下下签了啊！因为只有一个选手能够冲出半区，这就是说至少有3位国乒的高手都要倒在决赛门外，而且如果是国乒选手挺进男单决赛的话，那决赛前就会和自己的队友交手，也是一种内部的消耗吧。上半区死亡半区，下半区倒是轻松很多啊！林君如、张本智和波尔、奥马尔这些国乒的劲敌是同处在一个半区，所以看看周启豪吧，能不能突出重围啊？这边也有家里人啊，马路口说这个周启豪能过2轮就不错了吧，不敢指望他能守住下半区。看看吧，也许小将在这种大赛面前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呢。哈，那女单方面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国乒的陈梦、陈幸同和王曼玉是同处在上半区。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王曼玉和陈幸同应该是会先遇到获胜的一方和陈梦去争夺一个决赛权。那下半区最大的看点无非就是国乒的孙颖莎和王艺迪来阻击伊藤美诚。王艺迪现在也是逐渐的走向成熟啊，最近国乒给了他不少的机会，从全运会开始，所以新的周期王艺迪可以先通过伊藤来检验一下自己，给伊藤画一个更大的心理阴影的面积。 是的，然后另一边如果孙颖莎也顺利的话哈，那么最后就是和王艺迪他们要去争夺决赛权了。 还有男双啊，男双跟男单有点类似，那就是国乒的两对组合都被分到了上半区。 对，咱们的这个男子的抽签啊，就是确实有点抽的太猛烈了一些哈。 是挺抓马哈。 是。 女双方面相比于男线上的抽签的话，那真的是好太多了。两对女双的组合孙颖莎、王曼玉是处在上半区，他们潜在的最大对手就是日本的石川和平野，另外剩下的一对就是陈梦和钱天一，但是因为这一对没有在种子名单里，所以最后能够进入到上半区还是下半区这还不一定。 对，整个来看这次抽签吧，就是国乒男队的签运啊确实紧张了点儿。要知道4名国乒球员抽到同一个半区，他们的竞技水平非常高啊，整体要比其他国家的球员要高出一截的，所以说想要冲出上半区其实很消耗精力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签表出来之后，其实对于其他的就是想在世乒赛上冲一冲的这种 国外的球员来讲是更死亡的一个结果，那上半区几乎是密不透风的，不可能啊、就是被国乒的几位强将去瓜分的这种节奏，但是我们的内耗也会更多一些哈、小时候可帅了，说哎呦这听了这个签表感觉伊藤得崩溃了呀， 嗨这还行吧，这个下半区 习惯了习惯了 下半区经常就是男单的下半区，那不也是国际大混战、 嗯、 周启浩一个人面对各个国家的选手， 对以一敌 N 啊， 是 七七五幺说这抽签是人为设置的吧，不每次的抽签还都是很有讲究有学问的、啊、 嗯， 所以呢这一次的世乒赛还是非常的值得期待，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乒像其他的国家啊去输送自己的这种优秀经验的窗口，国乒呢也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乒乓在全球的推广。我们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 这次世乒赛期间除了比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那就是刘国梁，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将在世界乒联的年度大会上竞选国际乒联副主席这么一个职位。之前我相信不少朋友也看了刘国梁的竞选宣言，我觉得刘主席说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恳切，他也表示自己是从一名运动员成长为教练员到管理者到中国乒协的主席，在运动员期间呢他拿到了一名运动员所能够拿到的几乎所有的荣誉，而作为中国乒协的主席呢他也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充分的利用好国内的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训练场地设施的这些条件来帮助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发展。比如说在去年的男女世界杯结束以后呢，一些参赛的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呢就留在了中国，同国乒的名将一起备战一起训练，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国运动员张安。应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的训练呢让自己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这从他们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刘主席在这方面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保留，而是非常坦荡的一种态度，非常大气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整个全世界的这种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藏着掖着，而是呢非常的相信我们国乒的实力，同时呢也是能够把这个整个乒乓球运动在全世界的推广做到一种极致的态度。其实除了这种运动员的共同集训备战以外呢，在疫情之前我们知道中国乒协呢也是派出了很多名宿名将包括优秀的教练员去国外授课，这样呢让国外的教练员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了解到这个世界前沿的乒乓球运动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女子大满贯的得主张怡宁，都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说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乒协包括他的领导者刘国梁就已经把这种乒乓球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来承担来实现的。 大家都对这样的世乒赛的一份签表自己的感受。东芝哥说看完结果第一就是觉得这是不是又是小胖抽的，这回还真不是哈。这个签表真是，北京范青说这就是要玩就大家一起玩呗， 是 还有家里人说让半个半区给人家，不能都是咱自己的呀，所以有悬念才有意思。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此次的世乒赛。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今天凌晨完赛的 ATP 的年终总决赛。 是的，在今天凌晨啊，都灵 ATP 年终总决赛结束了男单的决赛争夺，前赛会冠军兹维列夫全场没有送出破发点，仅用1小时15分钟便直落两盘，6-4、6-4击败了卫冕冠军梅德韦杰夫，终结了梅总在年终总决赛9连胜的记录，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对梅德韦杰夫的5连败，继2018年之后第二次夺得年终总决赛的男单冠军。 那所以这一次的男单冠军的又集成哈，又是给自己集成了一次这个整个的这种历史上自己的这种含金量。所以兹维列夫在现场也是坦言打出了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他说太棒了，在决赛里 面对之前我连输给他五场的对手，必须打出最好的比赛。我为此感到高兴，也很高兴能带着这场胜利去度假。那兹维列夫还和梅德韦杰夫还有他的太太喊话说，达莎，你和丹尼尔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我和梅德韦杰夫也彼此认识了十多年，很高兴看到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大赛赛场上会师决赛，也很开心我们能在球场上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达莎和兹维列夫的前女友啊，奥利亚·沙里波娃是关系很铁的闺蜜， 这也是另外一层关系哈。 对， 是的，还有 ATP 年终总决赛呢，马胡·赫伯特成功复仇啊，三年两夺冠，还是杜林 ATP 年终总决赛男双的决赛争夺，三号种子法国组合马胡和赫伯特全场没有送出破发点，6-4、7-6击败了二号种子拉姆和萨里斯布里，为小组赛阶段的复仇，这个负于对手啊，这场比赛完成了复仇，并在三年来第二次夺得了年终总决赛的男双冠军，这是两人并肩合作收获的第20个巡回赛的双打冠军。 咱们家里人还是有很多都是小兹维列夫的拥趸啊。范青就说恭喜啊，昨儿就说小紫薇肯定能够拿下。也是恭喜小兹维列夫吧，现在90后的球手逐渐的成长起来啊，真的是对巨头们的一个很大的冲击。 没错， 不过巨头们也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啊。我们一直看着巨头这么多年呈现那种垄断的局面，但是随着年龄上逐渐的增加啊，也有更多的这种90后的年轻球员能够变得更成熟。 是的。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方面的消息。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进行，那作为北京冬奥会的资格赛和重要的练兵，中国选手在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上发挥非常的出色，男队夺得了金牌，女队获得了铜牌。在男子团体比赛里，中国队派出的是宁中岩、王昊天和林子文出场，三个人状态非常出色，节奏控制得当，配合也相当的顺畅，最终是以1分20秒122的成绩夺冠，这是中国队在本站世界杯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而东道主挪威队和波兰分获2、3名，夺冠热门荷兰队因为一名队员的摔倒导致没有成绩。而在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上，中国的选手张丽娜、金晶珠和李奇石配合默契，以1分28秒574的成绩获得了铜牌，波兰队和加拿大队分别摘取了金牌和银牌。 在男子方面哈，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进入到最后一天，女子1000米呢，荷兰选手舒尔廷夺冠，包揽了个人项目的三枚金牌。男子1000米呢，韩国选手黄大宪夺得冠军，这是韩国在本站的第一金。武大靖和任子威都是止步了1/4决赛。女子1000米 A 组的决赛，荷兰选手抢到了前两位，维尔泽波尔第一，舒尔廷第二。尽管萨劳特一度反超，但是舒尔廷迅速的再次超越，占据第一位。崔敏晶多次试图超越，但没有机会。决胜圈，舒尔廷顶住压力，以1分31秒475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站的第三金，实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包揽。崔敏晶获得了亚军，波兰选手玛丽斯泽维斯卡获得了季军，萨劳特被判犯规。昨天晚上雪橇世界杯啊，也是在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落下了帷幕。在最后一项团体接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位列第9，创造了中国雪橇队史上的最好成绩。那也是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1月21号晚间，由女子单人雪橇手胡慧兰、男子单人雪橇手范铎耀、男子双人雪橇组合黄叶波、彭君越组成的中国雪橇团体接力队，以3分14秒521的成绩结束比赛，在14支参赛队伍中位列第9位。他们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呢？开始阶段，胡慧兰在13号弯道出现了失误。 因为我第一个出发在那个13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到最后没有控制好，出现了一个翻车，损失了很多时间，觉得还挺遗憾的，因为我整个前面都感觉滑的还挺不错的。 范铎耀认为，昨天的单人比赛激发出了今天的好状态。 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我感觉应该是因为昨天参加完这个男子单人世界杯之后，因为从我回到延庆基地训练的时候，其实女子起点拔的不是很好的，但是今天过得都还挺好的，非常满意。 男子双人雪橇组和黄叶波、彭俊岳觉得这一次并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趟滑行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处理也不是很妥当。我觉得今天这个冰也是比较硬比较滑的一个冰的状态，我俩滑的有时候有会打滑，有侧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俩能做得更好一点。 2015年中国雪橇队成立，6年多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次的雪橇世界杯，范铎耀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首次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参赛资格。团体接力也凭借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还有70多天就是北京冬奥会了，中国雪橇队正在为冬奥会资格而努力。目前中国雪橇队进行了哪些有针对性的训练，胡慧兰和范铎耀分别从技术和心理上进行了说明。 第一个是出发在我们这个项目上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的初速度越快，如果你后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是越来越快，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然后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技术方面，找到更加细微控制的这种感觉吧。 感觉大家重要的还是心理上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缺少这个大赛经验，有很多东西要去学，最重要的还是说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村的筹备，为全面检验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的赛前运行状态，11月20号到21号，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启了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模拟站。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1月20号，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启赛前的运行状态，774人组成了43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参加运行代表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18个场景和11个科目演练。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说：“ 模仿赛时的全要素、全圆、全流线的基础上，进行24小时的全负荷的运转。我们一共设定了18个场景和11个。”演练的科目，比如说对新冠疫情的处置、火灾的这个预防，希望通过这些测试能够完善我们的运行计划，持续不断的改进。 测试覆盖村内的运行区、居住区和场馆区，你邀请的参测人员具有丰富的代表性，既有奥运残奥经历的运动员和官员，参加过相约北京测试赛和国际训练周的工作人员，参加过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人员，残疾人士及无障碍专家，冬奥组委和运行保障组代表，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冬奥村建设者、志愿者、周边居民、媒体记者，还有一定的驻京驻张外籍人士。21号，经历2天的运行测试圆满结束，为2022年1月27号正式开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7:36了，我们回到了第二时段啊，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足和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继续来说说国足吧。经过了一个短暂的休整，在昨天的下午3:30，在苏州的细雨当中，国家队是来到了驻地酒店的训练场，进行了回国之后的首堂全队的训练课。除了在对阵澳大利亚比赛里右大腿肌肉拉伤的蒋光太独自的在酒店的健身房进行力量的训练之外，其余的24位球员全部都是来到了训练场进行恢复训练。那接下来的隔离期间，队伍会在严格的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继续训练，确保队员以良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啊。我们也是连线了卡卡老师啊，袁英老师说这个国脚参加联赛啊，这个体能状况肯定是挺好的，因为至少不管这个国家队的战绩如何，但是在这个队伍当中整个的训练质量还是相当有保证。 从阿联酋返回国内之后，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正在苏州进行隔离封闭，当然在这个期间边进行隔离，同时球队还要进行训练，因为这个时候即使不训练，天天让球员们放假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马上12月中旬左右就要进行中超联赛，所以说对于国脚来说，现在一方面是调整吧，然后另外就是说为接下来的中超联赛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目前来说，对于这些国脚他们接下来要参加联赛，状态可能都不错，因为相比于大多数的中超球员基本上都没有比赛。你像以北京国安为例，北京国安在这个中超休赛期就打了那么一场正式的足协杯比赛，而且还输了，对手还是这个中甲球队，比赛质量不高。大部分国脚呢，说实话在国家队里面这个训练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另外很多球员也是参加了达达利亚、打阿曼，包括之前前面那几场比赛，总共这6场比赛对于国家队来说队员状态是保持好的。 那不过就在这一阶段的苏州集训期间啊，也是传出了消息说国脚经历了那么多的言论风波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准备这一次不会参加任何的媒体的采访环节了。 是的，据北京头条报道哈，经历了这个赛后发布会言论的风波后啊，中国队在本阶段的苏州封闭集训期间呢，不会安排官方的媒体采访环节啊，全队呢也是准备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他们 确实他们也在缓解自己真的身心方面的疲劳。 是的 但是教练组呢没有停下工作的步伐，在利用这段时间复盘过去的2轮比赛，研究接下来的对手情况，制定一些备战的计划。那所以对于这种不参与任何的采访，还是跟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这种决定，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评论员的分析啊。郭健是觉得现阶段也没什么可再挖的了，不安排采访可以理解当然会有球迷哈去猜测，这是不是对前一阵儿李铁指导的那个长篇大论，有足协领导不满了会对他的帅位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吗？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和袁野。 调整了2天，然后国足是这个今天就是礼拜天的下午，今天是完成了第一次训练，就是回来以后第一次训练。整个在苏州这个隔离的期间呢，就是这个14+7，就是这21天里面，应该是不安排这个记者的采访了应该说足协的这个态度呢，确实很谨慎他为什么不安排采访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目前也没什么可挖掘的了，就是现在国足的这个情况不好，虽然他理论上还有出现希望哈，但实际上这个更确切的说法就是你随时有可能提前出局， 因为你这个一个前六轮就拿了五分的球队，你希望你指望他后面四场全胜，然后最后拿到17分再去争一下第三打附加赛，我觉得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小。这个国足目前呢，他实际上打完这个澳大利亚就是第六轮比赛，他今年就没比赛了，所以严格的来说呢，你现在还保留着国足这么一支完整的球队，是这个因为教练和球员要按照这个防疫政策完成入境的隔离，你隔离以后基本上是到算一下是12月8号，那就是球员要各自回俱乐部准备参加联赛了。广州赛区是争冠组，苏州赛区是保级组。目前的这个训练呢，不安排采访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所以说敲重点了，中国足协这次在苏州国家队在进行集训的时候，就不安排媒体的公开采访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苏州，还有央视、还有新华社，等一些媒体吧，在跟着国家队从西亚回来了。正常按照前面的比赛一些节奏安排、训练安排，可能国家队在训练的时候，这些跟着在隔离期间采访的媒体也会报道一些国家的动态，安排一些球员接受采访。但这个时候无论是球员呢还是教练呢都不安排采访了，可能有一点怕言多必失吧，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作为李铁包括球员可能说一下自己的委屈呢，我们说也很正常，可能他们也有可能啊不知道外界帮他们说过了，因为他们可能是不是平时不看这些网络的消息啊，当然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啊，是不是知道，但是作为中国足协的新闻办新闻部门，应该对外面掌握一些消息，什么样的消息是吧，是可以由这个国足传递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媒体向外界传递出来的，可能也是为了保护球员吧，就不让球队跟球员们接受采访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教练组会不会进行调整？主教练会不会换呢？我觉得至少吧，我们还要再等一段吧。可能中国足协会通盘考虑，通盘考虑这四个字儿也是我在，前不久足协关于女足的公告里面学习到的一个词语。因为女足我们说当时是本来有六个候选人，但是最终敲定的水庆霞不在六个候选人之列。但是为什么敲定水庆霞？这个我觉得中国足协就是通盘考虑的，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啊。因为通盘考虑的话，确实是水庆霞是最合适的，就是说虽然没有从六个候选人里选择，但是这个最终选择水庆霞通盘考虑是正确的。同样关于李铁接下来这个去留问题，我觉得中国足协一样会通盘考虑，到底是留利大于弊还是走利大于弊，走了之后谁来接，对于球队能有什么改变，如果是留下来的话对于球队来说会有什么好处。我们想等一段吧，也许我考虑一下两周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果，去还是留。 哎呀，大家啊，一听国足这个集训期间就是不跟外界联系了，保持一个闭关状态啊，真空状态 ，Leap Frog 急了，说这么玩，这要是跟球迷跟媒体划清界限呀，以后大家就别关注了啊，比赛不看，新闻不报道，让他们自生自灭吧。那话虽如此，但是到时候真是有事儿了，咱也忍不住啊，还是想关心一下，是不是？这边也有家里人觉得，哎呀，真是，这种方式，范青说谢绝采访，感觉就像后厨加了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其实这也是，跟上一次的苏州集训是一样的，上一次的集训也是，既没有安排采访哈，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新闻发布的环节， 就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认真训练呗。这个事儿毕竟运动员还是说训练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呀。 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份，集训的方案之后啊，大家都会思考，哎呦，这个帅位的问题，这意思。锁已经下课了哈，铁锁连环的话，那铁呢？会不会也有进一步的可能性啊？关老师说啊，这听咔咔老师这话茬儿，男总也要空降吗？不不不，全盘考虑啊，全盘考虑是一个很有深意的词汇。大家体会一波啊。 是的。 再等等， 琢磨琢磨。是中超方面也有很多的消息啊，广州城啊被曝呢已和吉利尔梅解约了，第二哥也确认呢基本要离开了， 广州城已经和本赛季初引进并有出色发挥的外援吉利尔梅分道扬镳，吉利尔梅100%确定不会回到广州富力参加第二阶段比赛。另外，该队的另一个外援迪亚哥也在解约谈判的路上，基本要确定离开了。至少呢，说明了三点：第一是广州城进入争冠组之后没有动力再争取更好的成绩了；然后作为今年第一阶段的联赛主力，场上功臣和引援的惊喜啊，该俱乐部却给吉利尔梅的欠薪多达4个月。第二是该俱乐部的财务肯定也出现了问题，当然了，和其他财务状况更糟糕的俱乐部相比呢，还不算最糟糕的。 那第三就是为了国足了哈。 对， 联赛现在真的七零八落，非常的鸡肋，显得可有可无，所以这也是广州城啊目前的一个状况。这也不是第一家出现这个状况的俱乐部，那包括同城的广州队啊，八冠王广州前广州恒大也是遭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目前球队还没集中呢。如果赶得上的话，应该是可以完成今年的联赛啊。但是完成了今年的联赛，也不代表明年可以继续的活下来。之前就有消息说，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广州队未来是不排除搬迁到广东省其他的城市的。但是按照现在足协的规定，这样做是肯定不行的。你不能，去跨越这样的规定，去跨协会的转让啊。这是此前有广东体育频道的记者爆料啊，说广州的管理部门原来呢是希望广药来接手广州队，后来因为各个方面的条件发生变化了，转而就让广药和广州城接洽了。那同时广州队如果条件合适，也许还有机会去搬离广州到其他的城市去。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就是这个广药和广州城的牵手又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了？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建的分析。 联赛应该是12月12号，应该是12月12号重新开，然后打到1月4号。现在呢，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这个联赛开呢，这个还是每个赛区能完完整整的有8支球队。现在是广州那边是争冠，然后苏州赛区这边是保级。目前的情况呢，是俱乐部限薪都是普遍现象，因为俱乐部它没有任何收入了，现在你就连一个最简单的广告效应现在都没有了，球员又是一个高薪的这么一个职业，所以现在对这个投资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儿。你像广州的2支球队都在争冠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再以这个夺冠为目标了。这两支广州球队呢，包括广州队还有广州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是完成比赛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足协托管的话，路费还是出得起的，而且这个赛区的时速呢，基本上这个中足联基本上是可以帮忙这个覆盖到的。所以你现在最困难的两个球队其实就是河北和重庆，一个在争冠组，一个在保级组。他们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不能完全的复制一下这种广州的情况，因为广州的情况呢是市政府有这个意愿，愿意来做这个事儿。但是据我了解，这个河北和重庆都是未必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托管的这么一个基础。你看河北华夏现在是在廊坊，然后包括重庆是这个直辖市，市政府级别的这个领导呢未必就觉得一定要保留这支球队，也有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呢看看能不能甩一个包袱。因为你现在对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呢，足球的这个大环境，包括这个职业的一个球队，它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有品牌效应的这么一个城市名片。对这种城市的管理者来说，有没有这个球队呢无所谓，如果你这个队只能来添麻烦，给我造成这个负面的压力，或者给我造成这种负面的影响，我觉得那我干脆就长痛不如短痛，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河北和重庆还不能照搬这种广州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就在与此同时，真的像河北重庆都在坚守啊。河北方面是金忠夫表示说还是要回到国内啊，去继续的帮助河北队渡过难关，外教 有这样一份情怀不容易。那重庆呢，也是最近一直在苦心的经营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哈，一直在发布着他们所拍的这个 vlog 视频， 是的， 都特别的感人。 哇，这里面他们说啊，六名俱乐部的老将啊，一人坚守一支青训的梯队。 哎呀，这是什么感觉哈？ 真的是 挺悲壮的。 没错，就是。把这个骨血都抽出来啊，去养育更新的这个血肉。老将啊 ,U19 梯队的张浩 ,U15 梯队的主帅王翔 ,13-14 梯队的曾斌 ,17 梯队的冉强 ,12 梯队的 ,U12 梯队的王帆 ,U9 梯队的宋建秋啊，都是老将去带各个球队，自发的去带各个球队，他们已经一年都没领到薪水了。 那这个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的青训总监魏鑫就跟小球员们说，不管我们俱乐部的一线队伍现在怎么样，你们都得抓紧训练，你们是肩负着两江竞技，肩负着重庆足球的希望，你们是中国足球的未来，加油。也都是重庆本地的球员啊，所以可能对重庆这座城市这支俱乐部有一份更深的情怀在里边。 是的， 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袁野的分析啊。寒冬已经到了，那袁老师也说情怀是好的，但是球员要更现实一些。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球员教练员是非常令人钦佩，或者是有一些壮烈的啊，河北队呀、重庆队呀，都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希望政府部门啊、足协部门啊能够拉一把，甚至可以俱乐部的员工不要工资，球员们可能也在内心上接受一些降薪，靠着情怀，希望能够共度难关。这个情怀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更认为球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么一个现实，这么个寒冬已经来了，再想要过去那种大合同已经不可能了，与其是吧一定还抱着过去的合同不放，那还不如真的想一想生存问题，想一想温饱问题，现在先能保证生存，保证俱乐部活下来，这个是最关键的。我想可能借着这次，我刚才说了，俱乐部如果说能够坚持下来，还愿意继续搞，可以跟球员重新谈合同，我们球员也能够理解吧，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俱乐部投资回归到一个理性，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回归理性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总之呢，真的是要做一切的过苦日子的准备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看到，真的国安是很幸运的那一个哈，我们整体的备战听不到什么新的消息，但是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没坏消息就已经是好消息， 没错，这就 是 很正常的一种备战的节奏了。 21号啊，11月21号是咱们的新外援安德森席尔瓦的生日，那国安俱乐部呢也是发布了微博为他送上了生日祝福，并表示期待你为国安的首秀。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袁野啊，国安正在正常的备战，接下来的12月希望球队能够打出几场精彩的比赛。 北京国安现在已经前往了上海进行备战，因为马上中超联赛也要开始了，国安来说还算是中超联赛里面情况比较正常的，没有消息就证明这支球队备战比较正常。你看外援这个安德森希尔瓦来了，跟球队也合练了，也打了热身赛了，然后现在就是等待国脚归来了。我刚才说了，其实国脚在国家队的训练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我们看于大宝到了苏州之后还发了个人的一些 vlog，看来大宝这个心情也不错，受了太多这种封闭啊，不能跟家人见面之后的一些烦躁心理，我们大宝还真是不错，老队员能够调节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那么我觉得像国安队的这个国脚要是把训练治疗能够保证的话，回来之后会很快的融入到球队，因为球队配合都没有问题，只要这个有那么一周的恢复时间，对于国安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其他球队可能就不好说了，各有各的难处了，接下来中超联赛谁能拿这个冠军，可能我看鲁能山东队还有上海海港倒是期望最大的。当然我也提到了像北京国安，北京国安现在只不过是自己缺少足够的人手，没有外援呢，你看人家海港跟这个山东队都有不错的外援，但是国安要是能够把这个国脚的力量发挥好啊，我觉得在第二阶段还是说有一些看点的，或者是值得我们看好他去打出几场不错的比赛。我们不求了国安去拿冠军，但是今年上半年呢，上半年就打出一场不错的比赛，就是迎申花最后一场进了争冠组，下半年我们希望无论是面对山东队还是说面对 A 组的其他，当然广州队现在已经不行了啊，另外几支球队打出比较不错的精彩比赛吧，大家就知足了。 当然就在这样的整体俱乐部都陷入到了一个经济危机当中啊。其实中甲联赛已经是开始了第四阶段，原本应该是十一月中旬，那最后呢是十一月十九号还正式对外宣布了第四阶段的赛程，成都和梅州赛区也都顺利开打了。确实中甲的这个重启也有媒体说是为中超开了一个好头啊，那中超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理由啊，虽然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应该平稳的做一个过渡。那郭健也是做了分析，希望联赛平稳正常。 说这个赛季，其实这个赛季我们说这个给大伙留下的印象已经非常非常淡了。这个你要说最大的看点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看点了。你比如说最终谁能夺冠，现在球迷应该不是很在意了，就是你拿冠军又能怎么样，苏宁你拿过冠军，然后该破产就破产，然后你恒大拿了那么多联赛的冠军，你八个和九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明年这个球队还在不在，还叫什么名还不一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联赛的争冠呢，也就是大家最后再看看比赛，没有太大的悬念。你要说看点呢，我觉得就是看这个联赛这个还会不会萎缩，你能不能顺利完赛，有没有更差的结果出现。就是我们作为球迷也好，还是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记者也好，都非常希望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就是日常生活恢复以后，你一个赛季就是从三月打到十一月，大概半年多的时间，现在是十五个主场，然后你扩军以后呢就有十七个主场，然后你主场呢都能去球场这个看看比赛，然后你客场呢有条件你就去远征，然后大部分球迷应该是在家守着电视，但他这个是一份牵挂，不像现在这个联赛打得七零八落的。就是说你联赛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商业价值，如果一个没有这个商业价值的职业联赛，是我觉得是一点希望没有的。然后那你这个赛季我觉得最期待的就是实际一点哈，就是别再出什么事儿，只要这个安全平稳的过渡，然后如果你下个赛季有那么两三支或者三四支球队你坚持不了打不了中超了，你中甲要补上来几支球队也好，我觉得呢这个过几年苦日子难日子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我是希望他不要再大起大落了，就是不要再有什么这个不符合这个客观逻辑不符合足球规律的这种政策在频繁的出现了。这个赛季包括下个赛季甚至下下个赛季，我希望。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是小雪节气，受冷空气影响，京城大风降温，天气将持续，北风在四级左右，阵风可达七级，处于大风黄色预警当中，外出要注意防范临时搭建物、高空坠物等，以免发生危险。风干物燥，还要注意使用用火用电安全。另外，气温明显下降，风寒效应显著，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今天山区北风强劲，不适宜登山。同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持续，空气污染条件等级为一。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请大家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4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8:01了，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体坛热搜榜、 哎、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热搜榜上的体育新闻、 嗯、 稍后我们就主咖上麦啊，跟我们今天的主咖嘉宾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钢的新援。 是的啊，最近冬天了，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说呢这个跟运动有关的热搜啊，跟吃有关的排上了第一位哈，就是运动员菜单，冬奥的运动员菜单最近发布了。那11月20号呢，冬奥村食堂也正式营业了。冬奥会期间，运动员餐每天24小时供餐，为运动员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菜色啊，共计678道。请听记者的报道啊，都有些啥？ 民以食为天。11月20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菜单正式发布。而冬奥村食堂内，世界餐台、亚洲餐台、中餐餐台、明档清真餐台共计12种餐台悉数亮相。西式的披萨、意大利面、中餐的宫保鸡丁等都出现在了餐台当中。冬奥会期间，冬奥村食堂将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特色菜品共计678道，以每8天为一个周期进行轮换。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奥运村餐饮服务处项目专家修宇说， 各种的生菜、水果、坚果、饮料、调味品都算在其中，做沙拉的这些小配料每一份都单独的呈现给运动员，这样运动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选择。 运动员菜单设计中西兼顾，品种丰富，搭配合理，营养健康，由运动营养餐饮多个专家团队针对食材成分、菜品规格、制作流程进行了研讨。所有菜单在北京冬奥组委冬奥村、冬残奥村餐饮服务商和营养师的指导下制作完成，并经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此外，在冬奥村、冬残奥村开村期间，运动员餐厅每天24小时供餐，让运动员有回家的感觉。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奥运村餐饮处处长严寒表示， 大家的作息时间不同，有一些比赛是在晚上举办的，特别是呢，像我们的雪车雪橇比赛、我们的冰球比赛，让所有的运动员从寒风中回来后有回到家的感觉。 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奥运村部餐饮处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在运动员餐厅出入口、取餐流线、餐盘回收等关键点位设置了防疫用品台，摆放了像口罩、手套、75%酒精棉片和免洗手消毒剂等消毒用品。而在进门后设有智能的保温取餐柜，实现人员分流就餐，设有智能引导机器人提供咨询引导服务，而餐厅每层设有空间除菌仪，人机分离，减少人员接触。 那排上了热搜榜第二位的，当然不让啊，就是曼联的新帅问题。索尔斯克亚的下课也让国外的博彩公司更新了一把曼联的下任主帅赔率。 嗯，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齐达内啊，这千呼万唤，希望齐达内登陆英超。罗杰斯和弗莱彻是排在了第2、3位。 对。这曼联新帅的赔率，齐达内赔率是一，这不就是意思就是他了吗？ 就是他，就是锁定的意思哈。排在第四位的是滕哈格，刚才有家里人说不成，滕哈格也成。当然第五位的是布兰科，其实布兰科的这个线路，如果能够去到曼联的话，跟哈维有点类似，因为现在也在卡塔尔联赛。 对， 排在第六位的是卡里克和波切蒂诺，之后呢是朗尼克，最后是科曼、福格森和马丁内斯。那这就是为了凑齐一个榜单而存在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热搜榜上接下来的新闻，就是郭艾伦。 对， 咱们早晨刚才的时候也说了嘛，说最近这个男篮集结，然后有一个仪式啊，大家都聊了聊啊。郭艾伦和周琦之前出席了一档综艺节目，然后在节目播出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哈、啊，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给整个中国篮球和很多运动员吧都造成了影响。那在这儿呢，郭艾伦也是在这次动员大会的时候表达了歉意，说为国效力是每个球员的梦想，我们会以身作则，传递正能量啊。这是郭艾伦说的。然后周琦呢，通过信件的方式，这还。整的还挺传统哈、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我们的队伍有新鲜的血液，也有身经百战的老队员，我深信所有人都会精神饱满，不惧挑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去、啊、这是周琦写的、 嗯、对，所以真的是这一份道歉吧，表达的是一份态度，其实也不是道歉了，无需道歉哈，其实就是一种表态、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媒体的数据统计，现在金州勇士凭借着本赛季的表现，已经是触发了此前自己必进总决赛还有夺冠的定律。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根据统计，本赛季的勇士14胜2负，是队史前16场第二好的开局。之前勇士也有2次14胜2负的开局，一次是2015年，一次是2017年，而这2次勇士最后都拿到了总冠军。而除此之外呢，勇士前16场队史的最佳开局是2016年的16连胜，那个赛季勇士最终也是闯进了总决赛，所以有这2大超强数据的加持，本赛季的勇士是不是能够实现王者归来呢、 嗯、 啊，这是一波数据奶，还是真的这个大数据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我们还得慢慢来看。马上进入到主咖上麦，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北青报的资深记者宋翔，我们跟宋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钢的新援的情况。宋老师您好。 嗯，朋友好。 哎，昨天就在大家都已经要昏昏睡去的时候哈、啊、突然网上又爆出了消息，说首钢签下了另外的一位小外，那就是巴里布朗。据描述他是年轻版的哈德森啊，96年生人。是不是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还都有一点懵懵的啊，在问这是不是荒信儿。 应该说这个并不是完全的荒信，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了解呢，球队呢并没有给出，对这个事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呢，这个事情，我从其他的渠道，了解呢，巴里布朗这个二世，应该是巴里布朗二世，他呢的相关手续，尤其是签证呢，正在办理当中。这个呢会产生一定的变数，因为你知道，签证的办理的时间很漫长，而且呢。什么时候我能办下来现在不知道，所以呢球队这方面呢其实也没法过多的去说什么。但是呢在之前确实北京首钢队呢已经跟吉普森达成了一个续约的一个意向或者一个协议，基本确定是这个第二外援。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中间出现什么问题，那吉普森如果来不了，是不是还要找一个备选或者说一个后手呢？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球队对于整个赛季的一个全面的考虑。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北京首钢队已经有了书豪啊，这个也签了吉普森，还要请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后卫外援？为什么是我？而且我们的国内的这个后卫其实也不错，为什么囤积多这么多的后卫？其实呢，球队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你确实，这个球员还没有到达中国之前，还没有隔离期结束，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变数、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对于球队而言，他要为整个的赛季做很多的这种全面的准备。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你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也就是说，在为吉布森的这个到来做一个后手，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对，确实是。而吉普森呢，就是据我了解的一个比较准确的信息呢，就是首钢队呢已经给吉普森呢办理完了一个工作签证，现在呢就看他相关的一些检查以及在什么时候来到国内进行隔离，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记得在之前前天的时候，其实也是写到，就是首钢队其实对于吉普森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吉普森可能距离部分的球迷的一些期待值有些距离，但是他的上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尚可的，并且他的积极的融入以及愿意为球队做出改变的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其实还是得到了 教练组的一个认可，所以呢，守望队呢还是希望续约吉普森，但是也要考虑到，你知道，新的赛季整个外援的工资帽大幅度的压缩，而新赛季常规赛的只有38轮，留给各个球队的这种容错率非常的低，这个呢其实给外援的选择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选择和变数，而到目前来看，其实 CBA 球队更愿意用老熟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打过 CBA 跟没打过 CBA 有很大的差别，并且对于整个的吉布森呢，对于上赛季其实他整个融入北京守望队的体系的了解还是比较的透彻的，所以守望队还是希望能够去就这个续约吉布森。当然说人没来之前还有很多的变数，所以我们还是在等待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我们说到这几位球员的特点哈，说好我们也已经很熟悉了，吉布森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球员，就是他们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包括这个潜在的外援啊，巴里布朗，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怎么去帮助球队去串联，跟双塔之间有更好的这种化学反应呢？因为上个赛季我们还没有这么稳定的双塔的这种输出，所以这是联赛当中一个新的一个变化的点。 对，确实就像你所说的，无论包括舒豪、吉布森还是可能其他的一些外援，跟双塔的配合或者是产生化学反应，都是我们可能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可能这更多的还是得需要训练，而舒豪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当中的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更重，因为你知道舒豪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串联跟他的组织比较的这种强劲，所以而且舒豪的优势在于他很早就跟球队一起合练，而且在这个的40天的休赛期的时候，其实舒豪有相对而言完整的时间跟双塔去进行更多的演练的配合，这个非常的重要。而后面比如说如果吉布森来到之后，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其实守望队对于吉布森的使用还是他的攻坚能力或者说一些得分能力的使用。而我觉得吉布森会比上赛季变得更好，一方面是他有过上赛季的这种融入跟这种化学反应产生，那另外一个就是舒豪的存在，因为舒豪确实他的价值跟作用除了在场上体现之外，我觉得他同时在场外，尤其是在球队的向心力粘合性方面，其实起到很多重要的作用，所以吉布森身边有这样的大哥存在的话，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更好的发挥或者说更加适应北京守望队的战术体系，满足球队的需要，我觉得会起到很多的这种直接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吉布森如果真的能够到来的话，确实会对于北京守望队他的作用应该比上赛季要好。而其实舒豪呢现在呢其实也是目前他的整个的情况在逐渐变好，因为最近的7天的放假，尤其是给老队员有7天的放假，舒豪呢只休息了1天就投入了训练，他跟年轻的后卫杨阿力一起进行这种技术训练，同时还跟北京守望的青年队一起打对抗。你通过这样的这种训练呢，你可以看到舒豪的敬业跟他的这种非常渴望能够尽快恢复自己比较好状态的一个决心。我之前跟杨阿力进行了一个采访，实际上他也说呢，就是舒豪在跟他这个1对1的这种单练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他讲述了很多的这种经验，分享了很多的经验。尤其是你知道杨阿力他确实很有潜力，但是呢他出来时间并不是很多，而舒豪告诉他说你要保持很好的心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并且舒豪会将自己他在 NBA 的一些这种经历分享给杨阿力。杨阿力跟我说，其实技术可能你通过一个多小时的合练并不会提升太多，但是这种舒豪的讲述，舒豪今天的分享对于他的而言影响很大。 就是这种传帮带的作用哈，还是在延续着。当然，我们说到这几位小外，就像刚才宋老师您一开始提到，就是球迷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因为我们确实在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并不缺人，包括这个赛季小雨的状态也真的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核心啊，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那小外的相继回归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去压缩国内的后卫的出场时间，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咱们在这个外援的 选择上，有没有一些遗憾？因为很多球迷都觉得，哎呀，咱们上赛季面对像广东啊、辽宁啊，尤其在面对广东的时候哈，其实麦克雷的那个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没有能够成功的召回他，我们没有在一个三四号位上啊，再去召入一个这种锋位摇摆人的这种角色，会不会成为接下来首钢的一些胜负手？现在第二阶段的话，照目前的牌面来看，具备这个争冠的实力吗？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没有成功的就是续约麦克雷，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其实呢，北京首钢队是很想就在上赛季结束之后，其实是很想续约麦克雷的。但当时你知道，CBA 关于新的赛季这个外援到底是否使用，到底怎么使用，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所以呢，这个影响了北京首钢队在续约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进程。而麦克雷在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他想尽快的去找到一个打球的地方，并且呢确定好这个地方。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成了一个就是矛盾的点。最后呢，麦克雷是签了这个法国联赛。但是其实首钢队在这个续约麦克雷这个想法上或者计划上，其实一直都在进行，跟他们其实是真的是很想续约麦克雷。而麦克雷在上个赛季其实出场机会并不多，但是他的作用跟价值我觉得很明显，尤其是跟季后赛广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对，如果他不是那个罚球没有中的话，其实可能会改变整个的一个走势跟结果。 没错， 而我觉得其实首钢队需要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些加强，因为如果对标广东队的话，你看到对方的威姆斯这样的这种位置跟他的这种特点的球员，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这种准备。而在 CBA 其实这样的这种类似的球员呢也不少，所以我觉得首钢队如果想在后边或者说后边的赛季其实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的话，确实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增强。但是引援并不是简单单说我想啊选择一个球员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要考虑到工资帽的影响。而北京首钢队其实他想储备多名的外援，那这个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或者说变化。所以其实对于管理层而言，引入外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个确实得需要说一说。 确实是哈，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哈。但是引援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啊。不过对比首钢的话，北控签了兰兹伯格，这倒是就很多的咱们首钢的球迷都觉得，如果把兰兹伯格放首钢，可能就真的把首钢这个遗憾给弥补上了哈。这也是一个锋位摇摆人，1.98米的身高，其实对北控来讲当然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位置。这看起来应该是更对症下药是吧，就他会和球队更好的去产生哪些适配的反应呢？ 其实关于这个引援啊，其实我还想多说一句，就是因为首钢队就是在之前其实也跟CBA 的一个特别有名并且跟我们有很多交集的或者说这种外援去联系过。但是在当时这名外援就是的价格是超出了北京首钢队的工资帽的一个这个一个范围的，所以并没有去成功。你说到兰兹伯格，其实兰兹伯格我觉得对于北控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而且整体实力的一个提升。因为兰兹伯格这个能够打二三后卫，锋位摇摆人，我觉得他来到三后卫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整个的表现会更好，而且他的这种攻击能力，他的稳定性，通过上个赛季我们看到确实非同一般。而其实北京首钢队在之前其实也曾经其实接触过兰兹伯格，或者说询问过兰兹伯格签下的可能性，但是呢一些种种的因素使得这个事情没有成功。并不是我们没有考虑过，并不是我们没有努力过，而是真的有些时候引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但是对于北控队而言，我觉得成功引入兰兹伯格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操作。当然是从纸面上来看，因为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兰兹伯格在参赛的时候他的训练情况怎么样，关于他的这种信息也非常的少，那至少从纸面上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兰兹伯格什么时候能够入境，现在呢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消息。我是在几天前还跟相关的这个人士进行了沟通，他还说还没有。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整个的隔离期 结束之后啊，再去恢复。第二阶段出战他的状态如何？其实我们还是要给他看一看啊，因为确实也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那最后我们也说说中国男篮吧。哎，中国男篮也马上要启程前往日本了，去准备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哈。那上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也是说到了这一份大名单，那其中现在麒麟是因伤，所以也没有随队啊，继续去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其实就是加上周琦的话是15个人出战。 对。 那是不是其实最后的12人大名单应该也是比较的好预测哈？宋老师，不是给我们说说？ 对，确实，当麒麟离开之后，现在这个名单呢只剩15人，而周琦呢会从澳大利亚直接飞到日本跟中国男篮去会合。这15人呢，你要做3个减法呢，这个其实从纸面上来看并不是太难。其实，在我的一些判断和或者是得到新消息来看呢，其实像是沈子杰，其实可能性比较的小。为什么呢？从表现来看，从联赛的表现来看，其实沈子杰对着日本队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他的这个脖子的问题一直会困扰他。因为在国家队报的时候，我跟沈子杰发微信，我问他伤病的这个程度，他是带着固定的脖套去参加国家队的集训的，而且他说呢，如果你摘掉这个脖套之后呢，无论是上仰还是这个就是低头都会有晕眩的感觉。而这几天的时间呢，其实沈子杰的训练情况并不是很好，他还是受到这个脖子影响，所以沈子杰是否能够入选十二人名单，现在看并不乐观。那另外一个内线的韩德君呢，其实呢，在我看来，其实可能性也并不是那么的大，因为，纵观现在中国男篮的一些内线的配备，打日本这样的特点的球队，其实像周琦、像王哲林这样的球员，其实已经够用，再加上比如说二飞或者胡金秋，其实他们整个的内线的实力已经是很强了。那在后卫线上其实还要做一个减法，因为现在目前的有6个后卫已经是足够多了。虽然我们知道日本队整体的身高偏矮，并且他们的后卫线投射能力很强，我们需要更多的储备。并且呢，其实在上一次对阵日本队的时候，我们有3后卫的一个配备，或者说场上组合，但是呢，现在6个后卫不可能带6个后卫去这个对仙台，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徐杰的落选，也是有些这种迹象，因为呢，徐杰呢上次呢虽然2次代表中国男篮出战了对日本的队的比赛，但是呢整个的表现，我觉得只能说一般，并不能说特别的出彩，但是也并不是太差，但是那一届的中国男篮。当时没有郭艾伦，没有孙铭徽，他这个两个非常强的一个后卫，当这两个强的后卫回归之后，徐杰的可能作用或者出战机会就比较小，所以呢，这3个球员有可能无缘最后的12人名单。但是中国男篮是不是会带比如说14名球员去仙台，也有可能，因为在上一次的独行指导出战亚洲杯预选赛、奥运会落选赛的时候，其实他就带了更多的球员去海外，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中国男篮会在明天启程前往日本，那个时刻其实会有更多明确的答案。 好的，谢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哈，我们保持联系，再见。 拜，再见。 大家伙儿听完了这一段啊，心里是踏实的就更踏实了，不踏实的也就更不踏实了，是吧？咱们在下个时段再继续来对这个话题展开探讨哈，就是说说首钢和北控的这个引援。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的消息。就在昨天凌晨的时候，西甲第14轮这场加泰罗尼亚德比当中，乌磊也是有着非常强力的表现的。 是的， 那他的这个德比战下半场第78分钟登场亮相，其实加起来伤停补时阶段一共是有大概20分钟吧，表现很出色啊！一个是造了一个德容的黄牌，还给队友迪马塔送了一个绝佳的传中球。 对， 但很可惜被浪费了、 是在小禁区线还往里半步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直接面对门将，就吴磊一个小搓传啊，从禁区的右路一个反向的反脚小搓传啊，正好传到迪马塔的脑袋上。结果迪马塔一个俯身，把这球给顶到门柱外面去了， 哎， 太难受了， 可惜了哈。 是的， 那不过确实吴磊的场上表现也是并没有被埋没啊，也有很多的外媒都看到了他的这种表现，还是很惊艳的。我们来听一下，著名的评论员刘金杰啊，来分析吴磊的表现，应该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 吴 吴磊这场比赛加上上天补时将近20分钟时间吧，我感觉是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上一次他在西甲进完球应该是2020年6月份之后他的最好的一次的西甲演出吧，是毫无争议的，不仅有积极的上抢，也有这个精妙的传中，还有最后时刻的险些得分。所以说这场比赛给吴磊的时间，也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又是一个80多分钟甚至8分钟以后再上场的情况，但这一场首先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其次当时的场面也决定了西班牙人这种全线进攻的时候吴磊在场上的这个状态确实让人感觉非常的惊喜。是不是首发，未来首发我倒觉得还是有点难，因为总体上看当时的比赛确实巴萨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后防线问题也比较大，而且目前哈维的手中其实排就这些小孩还居多，所以这种情况下让吴磊的下半场登场其实效果肯定要比上半场要好不少。只不过这场比赛吴磊能感受到吴磊这种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心吧，确实在最后时刻几乎是扭转了比赛，所以我觉得至少这场比赛过后主教练莫雷诺会对吴磊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评判吧，至少以后出场时间肯定会增加，特别未来几场的话我觉得到30分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现在展现了与其他队友完全不同，是不是更好的状态。当然我觉得吴磊这场他的好的状态其实也要在主教练莫雷诺心目中要把这个迪马塔的位置往后挤一挤了，迪马塔完美的浪费掉了吴磊的这么一个完美的传中，我觉得他在迪马塔水平通过这几场西甲的登场来说确实只能说是一个西乙水平的中锋，而且真的不会投球，这样的中锋你让他上来搅局其实对球队帮助不算大，所以我觉得吴磊通过这场比赛至少在教练心目中的排位是上升了，这已经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了。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这场加泰罗尼亚德比。 是的，这是吴磊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非常可惜哈、被浪费掉的助攻的机会。那巴萨的这个进球呢也是一个德佩的一个点球，当时德佩获得这个点球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西班牙人的前锋德托马斯就表示这个点球就是个笑话，然后西班牙裁判裁判专家啊伊图拉德也表示这个点球不应该判罚。当时德佩冲到禁区里之后确实是有一个防守球员啊有一个横向的一个滑铲，然后先碰到了球，但是几乎是同时啊也就把德佩放倒了，而且德佩是支撑脚其实没有被铲到，而是说向前他左脚在支撑右脚向前迈，然后呢带到了他的右脚，理论上来说如果德佩不想倒他绝对可以不倒，但是有时候禁区里的点球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双方有接触 VAR 呢还不能提醒裁判复核哈，到底怎么来看这粒点球的争议性，我们继续来听听刘静杰的。 这场加泰罗尼亚德比来说的话这个点球确实感觉争议比较大，因为从当时这个判罚的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球西班牙人球员认为确实都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判罚，当然从这种主场这个巴萨主场这种氛围来说的话裁判这么吹反正小球队在这个时候确实也不会有太多的发言权吧，既然裁判有终审的这种决定权来说，因为确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当时卡佩拉已经做出了铲球的动作而且是防得比较干净，所以这个球确实是这场加泰罗尼亚德比的一个转折点吧。但总体上看整个上半场比赛当时确实巴萨已经把西班牙人压得非常的狼狈了，所以当时感觉这个进球迟早会到来，所以裁判可能心里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明确的点球，即便是有 VAR 在也没有给出异议吧。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赛况啊。那就在本轮的西甲当中，今天凌晨皇马在客场是4-1击败了格拉纳达，阿森西奥、纳乔、维尼修斯和门迪都贡献了进球，这本身也就是一场对阵弱旅的比赛啊。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西甲射手榜上本泽马是以10球排在第一位，维尼修斯以8球排在第二，西甲的射手榜前两位都被皇马球员瓜分了、 啊，这是从1985到86赛季以来的第一回。当时呢是皇马的乌戈桑切斯和巴尔达诺占据着射手榜的前二位置。 曾几何时，一般来说第一名都是梅西，第二名都是苏亚雷斯。哎，现在 改朝换代了， 换了天地啊！ 哎，真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西甲了。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意甲的比赛啊。意甲今天，在第13轮的比赛当中，罗马客场2-0取胜了热那亚，这也是穆里尼奥和舍甫琴科之间的对决。 是的， 18岁的阿菲纳吉安梅开二度，罗马终结了联赛的连败。 是的，罗马是有历史交锋的优势的，双方近14次交锋当中啊，他们取得了13胜3平。热那亚上次战胜罗马还是2014年了，这也是双方第108场意甲交锋。那此前罗马是51胜25平31负，其中呢客场12胜18平24负。这一轮姆希塔良进入了首发。 那还有一场比赛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是国米3-2战胜了那不勒斯，恰尔汉奥卢传射。那还有其他的消息，热刺啊，这是英超的2-1战胜了利兹联，雷吉隆完成了破门。那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看各个联赛当中还是有一些混乱的，比如说法甲就再次制造了丑闻。本轮里昂对马赛的比赛，因为马赛的球员帕耶遭到了水平袭击，都被终止了啊。这场比赛是有一个里昂的球迷疯狂的往场内投掷杂物，帕耶都没法开角球了。比赛第4分钟的时候，他就被一个水瓶击中了面部，痛苦倒地，主裁也决定叫停比赛。 是的啊，这砸的大家可以上网搜搜图片，特别准啊，直中这个头部， 一看就是有意冲着帕耶去的。 而且这从这个抛物线来看，这不低，不是平着扔过来的啊，是有一个重力加速度的。这个其实还是挺严重的，挺过分的。 对， 就是马赛这支球队，因为一直在法国国内话题性还是挺足的啊，就是一直球迷以疯狂而著称，而所以说呢，这支球队他们去别的地方比赛啊，就是也会受到其他的地方的这些狂热球迷的针对。 所以真的法甲该管管了啊， 是 净化一下赛场的环境。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33了，我们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想的第40段。我们继续延续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首钢的这个外援的组合哈、要是真是三位小外的话，那谁能真正的帮助体系呢？林书豪、吉布森以及刚刚爆出的这个签下的一个后手吧，巴里布朗啊，年轻版的哈德森。那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索帅下课之后谁来为曼联解决问题。那现在据说曼联也是铁了心了啊，说如果请不到齐达内，将在赛季结束之后再签新帅，也不管什么欧战的成绩了。现在就先做一个队内的过渡，这是 西班牙的报道啊，西班牙的马卡报说，曼联已经做好赛季结束之后再签新帅的准备了，目前就是由助理教练卡里克接手。因为他们的计划是，如果请不来齐达内，我们也不凑合啊，我们不将就，我们就是要等到名帅的到来。但是呢，齐达内对曼联的帅位啊，一直以来咱都知道，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就是齐达内也考虑到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执教履历的情况啊，尤其在二进攻皇马的时候，就是齐达内还是目前的情况是，他还不足以在一个球队完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啊，有那样的魔力去把一个球队粘合起来，再带领走向辉煌。他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球队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啊，他能把这个球队在这种程度上粘合起来，然后再去激发他们的潜力。我觉得， 哎，那曼联不正处在这样一个裂痕里边吗？ 不，我觉得曼联碎了， 已经碎了。 对，就博格巴这问题怎么处理啊？对吧？C 罗这个战术点到底怎么用啊？这个我觉得现在放给哪个主帅来了，看到这两个事儿，头都得大。包括那一帮年轻的孩子到底是能踢出来踢不出来的啊，纳乔到底怎么回事，这大几千万买的都根本踢不出来，这都是主教练最头疼的问题。 对，所以真的教练名帅到位啊，就关键还得看这些钱都得花在刀刃上，但是恰恰索帅所在的这几年的时间，曼联的投入也是历史上排在应该是第一位的吧。 是的， 整个的这个花销很大，又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这也是导致他直接走向下课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我看那个有国外的漫画，就是说其他那个手机打爆，然后其他那把头蒙在被子里，假装听不见。 我不想去感受这个英国寒冷的空气啊，就是在至少这个冬天吧。齐达内想登陆英超的话，那曼联得多么有诚意的一份报价才能打动他。 是，当然了，我觉得曼联想等到赛季末也没啥问题，因为到了赛季末其实很多的新的情况可能就出现了啊，比如说之前索尔斯克亚不就是也是有这种救火性质的吗？后来带的挺好。那索帅变成卡帅了，带的也万一也挺好呢，对吧？ 那索性就这么过渡着吧。 也不一定啊，包括一些队内的球员是不是到了赛季末也有说法了啊，甚至冬窗也有说法了。那包括就说英超的这个教练轮转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啊，可能到了这个就是或者五大联赛吧，轮转速率都挺快，到了赛季末可能有的教练就又空出来了。 那我们也继续来说说曼联啊，现在其实还是有无数的经纪人都在向曼联推荐这个新任主帅。那门德斯现在就在向曼联推荐洛佩特吉呢。洛佩特吉啊，也是这自己的经纪人嘛，去推荐一下自己麾下的这个名帅，也是情理之中。确实洛佩特吉最近几年的执教战绩是很优异的啊，19-20赛季他率领着塞维利亚刚赢得了欧联杯的冠军，而且目前塞维利亚还排在西甲联赛的第一位。 对， 但是他们的合同到24年才到期呢。门德斯这是急什么呢？ 洛佩特吉现在在塞维利亚带的也还行啊，我最近看过几场塞维利亚的比赛，打的还是比较有声有色的。就洛佩特吉虽然说他曾经跟皇马跟西班牙国家队闹了那一出啊，就有点把自己弄得像个笑话了，但是呢目前来看他还是有一些带领就是说上游球队或者说强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但是就是曼联他到底是属于谁，就是 对 是为了眼巴前的我先度过一个这个半半拉拉的赛季，还是说我真的就锁定了某一位主帅，我就是不到城墙我不死心啊，是抱着有这样两种哪个心态。刚才深秋说 C 罗不是建议恩里克去做教练吗？哎呀，恩里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是，这一届有了加维，有了佩德里，恩里克这世界杯肯定是有想法的啊。这不行， 这还有一览众山小，说我推李铁的呵。 埃弗顿民宿啊，不行，人家要流着红色血液的。 是必须得血统纯正。 对，说到这个血统纯正啊，刚才就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求你开玩笑说那董方卓机会来了。这是正宗曼联基因啊。 哎呀，这球迷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哈。但是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评论员解说员的分析啊。刘金杰也说他觉得其实最务实的，按照就是你眼门前要解决问题的话，其实布兰科就够用了。 曼联选帅的话，目前我觉得实际上外界给了齐达内的人选，但齐达内立刻提出这个夫人不喜欢曼彻斯特这样的天气，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选肯定是没太大可能了。至于洛佩特吉的话，我觉得他实际上虽然现在执教表现在塞维利亚有所证明，但还没有到能够执教曼联的这个水平，而且他在西甲现在还算不上真正的好教练，只能说渐渐的会驾驭球队了。这个时候让曼联找一个和自己搭不上关系的这么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门将出身的一个还没证明自己的教练，我觉得是很不靠谱的吧。所以现在外界都觉得布兰科希望最大，我同样这种感觉。因为布兰科实际上虽然远离了足球世界几年，但他毕竟职业生涯是在曼联退役的。另外自从有了这个西甲巴萨从卡塔尔联赛挖哈维的先例，曼联从卡塔尔的赖扬俱乐部挖走布兰科，我觉得同样很容易。布兰克和赖扬的合同本身就也快到期了，然后执教表现吧，哎，反正我觉得是一个稳妥的人选，毕竟也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球员，作为教练也见过大场面，所以引他然后维持一下局势，我觉得至少这给个半个赛季的合同，或者说是先给半年，再半年再加个两年，这样的合同都有可能。等到明年夏天再看是不是有大牌教练好挖出来。 刘英杰老师啊的这个意思就是还是先慎一慎啊，先做个过渡啊。那其实布兰科这个级别的教练是至少又见过大世面啊，可以帮助曼联去做这样的一个过渡，因为马上要迎来的就是欧战的比赛了。你要说让助理教练卡帅去带的话，真的不好说，有很多的 X 因素。 是，那卡里克哈哈就看跟更衣室里这几个 摁不住，你说摁住谁啊？连这索帅也摁不住，就是现在 C 罗的这种话语权在更衣室里边，那不是一个一般的教练 对 可以梳理的。 就是，我甚至觉得啊，就是说早晨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话题，我还在想呢，就是说要不就你说。C 罗要不干脆再贡献贡献，多拿份工资， 直接把这助理教练的活也干了。 哎 那这队里更要乱了。 是 四九五五说红魔终于解锁了，要解的还有兵工厂的阿尔特塔，不叫阿尔特塔了，直接给人改名了是吗？ 是， 都是 丢四球哈， 不就是输给大红军一场吗？人前面还六连胜呢。所以阿森纳不差事儿啊，不算什么问题。现在真的曼联这个问题才是最棘手的，你需要的是来了之后就能够为你解决问题的主帅。你显然现在你说你就想拿一个高薪去吸引齐达内这样的教练过来的话，不太现实。 是因为这个摊子确实是太乱了。 哎，白羽飞飞是说，哎，这么来看的话，人家索尔斯克亚也说的没毛病啊，找 C 罗来就是一麻烦，就是一剂兴奋剂而已。 这就也就是咱们这儿敢说啊，在欧洲媒体这么说，这又被冲了。就是索尔斯克亚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后来采访的时候说 C 罗好呀，C 罗很重要。 那话不是我说的，那是别的我的代言人说的。 是。 啊，不过确实这个欧洲的换帅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对， 天朝梦想家说佛爷走了之后，三年之后，三年又三年，没事儿，大红军还三十年呢，不着急。这个棋子的内心 OS 肯定是这赛季勿扰啊，等我长长了头发，实在不行就 C 罗上吧。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 C 罗的问题，我觉得不是最大的。因为 C 罗想赢。博格巴的问题我觉得目前是曼联最大的问题。这看看新的教练啊怎么能解决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好。 是七公里说这小博说还成，就是脑子有点乱，有点像韦世豪啊，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没头脑，比较情绪化。 是，那我觉得虽然说球技应该是比韦世豪好哈，但是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横向对比？ 状态是，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心理和头脑的状态是不如韦世豪的。就是 C 罗的好处在于什么呢？你跟他商量，我让你首发，你好好踢 ，C 罗绝对好好踢。博格巴是我给你啥，他都不一定能跟你好商量。 对，就是这种典型的骨髓里就是刺儿头的， 嗯， 真是不好摁。 是， 除非是一个，他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崇拜， 嗯 啊，特别有这种偶像光环的主帅才能给摁住。 对， 那要这么说的话， 这齐达内还真能摁住， 还真是， 对， 还真是哈、啊。就曼联想象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哈、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里人问说，吉格斯呢？吉格斯干嘛呢？ 吉格斯暂时就还 赋闲 算了吧，对不对？ 赋闲的 还不太合适哈、啊。其实你不能说光说民宿，就找民宿来解决问题。又有说斯科尔斯、贝克汉姆、鲁尼， 哎呀 啊， 鲁尼 这带队倒是也对吧？ 这个你光有血统也不行， 是、 啊、您必须得到了那个层次，能够完全的梳理好现在队里、 嗯、 首先就是这个团结的问题，你更衣室怎么能给他马平了？ 没错， 嗯， 你兰帕德回了切尔西不是也带了一阵儿，也是发现不太行嘛， 嗯， 也撤了，所以说这还是得练练啊，先练练、 嗯、大家都说，哎呦，华北小新说别说曼联了，赶紧说说首钢吧。首钢这事儿刚才我们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了哈，其实现在就是在外援的选择上也接触过麦克雷啊，也因为之前的优先续约权也选择了麦克雷和大汉嘛、 嗯、 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法国联赛那一千一杆的常规赛就打到明年五月份了，就不可能了啊。再者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意愿说回到CBA 当中再去效力，所以这个就已经是别想了， 嗯， 麦克雷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呢转而去选择了大汉和吉布森当中的一个，大汉家里还有事儿没办完，所以现在也是退而求其次吧，选择的吉布森。那现在呢这个新的第三个小外啊，巴里布朗的出现也是为了去如果要是吉布森那边不是工作签出问题了啊，入境有麻烦了啊，这做一个后手 是， 嗯， 万全准备， 对，万全准备。但是现在知道啊，大家伙儿都觉得，哎呦，这首钢选了这么一溜够，这些外援仨小外，基本上就跟争冠集团告别了。 嗯， 毕竟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像，威姆斯啊那样的外援，就是能突能投，一个锋位摇摆人，确实是首钢最为合适的， 就是扛下来也得扛得住。 嗯。 布朗1.9米啊，看看来了以后的实战表现吧。 确实比较矮哈，1.91米，比吉布森高点有限。 嗯， 8338说首钢外援只要合适自己就行，小号哈德森，要是货真价实也行啊，但是水货是万万要不得的，但一切这都得等他工作签办妥了啊、 嗯， 能够入境啊，到时候来到国内才能够看出一二。反正也有家里人看了一下他的集锦啊，觉得还不错啊，身体上还是有能力的。咱们男孩是说稍微矮点啊，比吉布森高一点，跟舒豪差不多。嗯，这吉布森、舒豪、布朗、方硕、小雨，这咱们这是要凑一死亡五小阵容啊。这要真凑了死亡五小，那双塔怎么办呢？ 嗯， 前面第一阶段都练的是双塔。 是， 嗯， 赛文 boy 也说啊，有了吉布森，还需要双塔的内外联合呀。 对 呀、 啊， 这看看，也许就有多变战术呢。这也是看对下菜碟儿、 其实说一句，这个真是后话哈、不该说的后话。就要是麦克雷的话，可能真是能跟双塔去产生更好的这种化学反应。但是比较可惜啊，他现在就只能是靠着队里目前的这个配备来去制定相应的战术了。托尼韦觉得巴里布朗签约肯定啊，要么就是吉布森的签约还有一些问题，要不然就是在防舒豪的伤病，总之是在做一个后手啊。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到首钢的问题，俏也说重建一个队伍啊真的很艰难啊，非议也很多。你看北控就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未来是光明的，前途也辉煌啊！老马永远支持你，加油！哎，确实，这个北控签的兰兹伯格，我觉得还真是对症下药。 嗯， 啊，确实现在北控需要一个这种锋位摇摆人，能突，能投，也能参与一定的防守，这是很适合北控体系的。燕林说，再厉害的球员也要和球队打配合，能融入才是关键，缩短磨合期吧。那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在于，哎，这个防疫哈、啊，那外援从办工作签到能够入境，再加上隔离的时间， 想想吧，第二阶段也又过去一半了。 是的，深秋说首钢弄这么多空位啊，估计今年双塔得够忙活的。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伤病问题我们还是永远得考虑进去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常常渴着这双塔用啊，大个球员的出场率其实应该是受到保护的，就是还是不能场场的分钟上都全勤，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收放自如的这么一个余地，所以说这也是给了很多的空间吧，调整的空间。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签大汉过来的话，那肯定也就是给双塔做一个储备。 是的， 啊，去轮换一下。但现在来的都是小外，其实就看队里哈能不能除了李慕豪跟范子铭之外，再有内线的球员再去配合一下。乐乐乐说，中国男篮跟首钢一样，都是没有好前锋。需要亚洲的顶级前锋，咱们真得要那种厉害的三号位。 是， 哎呀，这再说咱也没这人啊。 是， 就越说心里就越堵得慌，是吧？ 选材特点吧，就是哪怕去这个篮球场、野球场上去看啊，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大个的球员呢，靠个头打内线啊；小个的球员呢，都是有这个科比或者说艾弗森的梦想哈，都是特点都是很鲜明的，很少有真的是在平时的基层的篮球上也很少见到好的前锋球员。 这边大脚星叔叔说，这巴里啊，感觉身高上真是没什么优势，才1.91米，速度和力量应该有一搏吧。要真是这年轻版的哈德森的话，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首钢真的缺位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四号位或者是三号位的这个位置。所以没办法，目前就是按菜去下菜谱， 是， 只能是按照目前的这个人员的状况，去再合理的去梳理一下。 6645说别挑了啊，以现在的防疫状态，首钢俱乐部已经很努力了，我知足了，首钢不错。 这边也有家里人说，那这么看的话，李慕豪和小范该长球了，这得适应好几个后卫的打法。就是联赛的要求是4节4人次，你只能有一个外援在场上。 是， 风言风语人也说，怎么可能打死亡五小呢？因为这个规定的原因，所以刚才就是一个玩笑嘛，一个想象啊。维达勋爵士说，首钢的后卫啊、控卫啊，可不嫌多，毕竟老的老，小的小。那咱们，我还是觉得这稍微有点郁得慌。小雨的状态也被练出来了，这势必是要被进一步的压缩空间。6645是觉得别挑了，以现在的防疫状态，首钢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知足了啊，首钢是很不错的。这边也有家里人说，肯定会是里边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要不然哪个队会签三个小外呢？ 是， 真是哈。那当然说到了曼联，也有家人觉得这个齐达内啊，three 说没有英超履历的齐达内还得先观察观察吧，才是明智的选择。总之呢，我们就很多事情都需要去慢慢的去观察，然后再咂摸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今天的永远的双奥之城的系列报道第5集，大众参与燃情冰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迈向现实，是我们的记者楚烟为大家带来的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往里踩啊，脚后跟往后踩。 这个在爸爸的指导下上雪板的萌娃叫王雨姬，今年还不到11个月大，路还走不好就已经学会滑雪了。不但能够平稳滑行，还能顺势来个华丽的转身，着实让人惊叹。 我跟他妈妈都很喜欢运动，但是之前我们都不会滑雪，我们就发现有卖这个儿童滑雪板的，我们就试了试，然后给他买了一套装备，结果也很意外，就发现他自己不仅能站在上面，而且还享受冰雪的乐趣。 说到萌娃与滑雪的结缘，王雨姬妈妈表示，